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81集。 沈父和吴样爷爷20年前共同建立暗仓，沈向川不难知道吴样身份，甚至在两人第一次偶遇的咖啡厅，他就应该已经认出他了。他接近示好，试图建立合作关系，让吴样一直不清楚沈向川究竟图他点什么。直到最后，他干脆不惜撕破脸皮，直接派人抢走爷爷的日记。吴样终于意识到，沈向川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以化解的麻烦，关于暗仓的。或许他从一开始就想从他这获得帮助，却无法确定他对暗仓了解多少，更不愿意先一步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意图，于是步步试探，直到他发现他已经选择了一条和他两相对立的道路。他在调查沈婷车祸的原因。一个人讨厌一个人是一回事儿，讨厌到希望对方早点去死是一回事儿，真正的动了杀机却是另外一回事儿。以沈婷对沈向川的了解，后者至多停留在前两个层面上，那场因为曾瑞倒插一脚导致的车祸事故，对于沈向川而言或许真的是个意外，可是一旦被捧上台面，就是场有口难辩的意外。不论是为了公共形象还是遗产继承，沈向川都会一定想尽办法阻止他的调查，切断他和沈婷的联系是第一步。吴样走出住院处，被冷风吹得一激，连忙拢了拢衣领。天色阴沉，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霜雪，他抬眼望去，发现竟有细碎的雪花悠悠飘落，偶尔又被一阵呼起的大风卷上高空。吴样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四肢酸软，精神困乏，只想把自己捂进被子里面睡他个天昏地暗。然而忽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却没给他这个机会。吴样掏出手机，见是吴大力打来的。 警察刚才跟我说他们找到那辆 SUV 了。 吴大力似乎是在户外，声音嘈杂，语速飞快。 但是被叫做黑哥的已经死了，没有见着秃子，日记本也没有找到。 而仅仅凭借那张印有 S 酒店图案的纸巾，根本不足以让警察将整个事件和沈向川联系起来。更何况吴样也并不打算把爷爷和暗仓的关系全盘托出，切断他和证人的联系是第二步。吴样一脚踩在落雪的路面，发出吱呀的声响。一步，两步，第三步，抬脚悬空落地。他做了个决定，拨通扬州号码。吴样开门见山地问他： 天才同学，你对暗仓的技术文档感兴趣吗？ 下午2点，扬州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了茶楼。由于爷爷日记中关于暗仓的技术有限，后面对于沈元修的提及也是越来越少，吴样无法从中获得更多信息。他在茶楼二层找了个包间，把爷爷留下的一盒子技术文档和历史数据搬到桌上，对扬州说： 我想查到暗仓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希望这些能有帮助。 扬州点点头，意外的竟什么也没有问。他直接打开电脑，连上外接的软盘读取设备，插入标注时间最早的一张盘，请输入密码。吴耀二话没说，转过电脑 输入。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 他回车确认，又将电脑还给扬州。扬州腼腆地笑着， 感觉你不会说，勉强问了，听到的也不是实话。 吴样也只是笑笑，没再过多解释。因为历史数据体量太大，扬州看了差不多三四个小时，才对从前的暗仓有了些基本了解。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个系统在2008年以前并没有个人会员，也没有任务机制，只会根据企业会员或者团体会员提供的信息价值决定他的账号等级和权限。直到2008年末，系统遭到一次入侵，十小时后防火墙被重新加固，危机解除，暗仓随后也创立了第一个个人会员账号给那名入侵者。 这人还挺有意思的，他在新加固的防火墙上送了段话给那名入侵者，大方邀请对方加入，免费提供暗仓数据的访问渠道。 根据爷爷日记的记载，当时负责暗仓运营的正是沈元秀。 后来暗仓好像也用同样的方式吸引到不少技术人员加入，我那个账号应该也是这么来的。 扬州翻看着最后一份历史数据，继续说， 随着个人会员逐渐增多，为了平衡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之间的等级差异，暗仓才开放了任务功能，让个人会员能够快速提升等级。他很聪明。 扬州对沈元修的设计赞不绝口，虽然他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能把底层结构做得这么漂亮严谨，还在不破坏固有平衡性的基础上适时调整改进，对待技术非常认真，也很开放包容。 倒是跟秀琴对沈元修的评价完全不同。 不过， 扬州犹豫片刻，才有些不太确定地说， 总觉得和现在的暗仓不太一样。 吴样赶紧追问， 怎么不一样？ 扬州稍加思索，似乎想给自己的判断找点依据，可最后还是摇摇头， 说不上来，只是觉得现在的系统平衡性有点差，高等级会员越来越多，让我这种级别的没什么热情。 能找到更具体一点的区别吗？ 吴样一直怀疑沈向川从父亲手中接管了暗仓，却始终苦于没有证据。扬州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意思。 你是觉得对方换人了？ 嗯。 吴样没有否认。扬州打开暗仓界面， 可以试试。 吴样直接用他的账号操作登入， 不过拿不到最新版的程序代码，只能比较新旧版本的功能和参数设置，时间会比较久，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叫个人帮。 我天，这可是满级账号啊。 一个男生突然从电脑中炸起，吴样吓了一跳，诧异地问， 谁？ 你能不能有点礼貌，让你说话了吗？ 扬州赶紧冲着屏幕呵斥一通，转而冲吴样不好意思地笑一笑， 抱歉，是我没看好他。是， 嗨，我是 Robert。 电脑里的男生语气欢快， 虽然不是初次见面，但还请漂亮小姐姐多多关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